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的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下载安装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首先还是关注一下环球影城的消息。为了保障开园之后的平稳运营，北京环球度假区建有3个大型的停车区域，可以提供上万辆汽车同时停放。而且呢，北京环球度假区提供了不同价位、不同种类的停车服务，其中选择普通停车或者是优享停车服务的游客，可以在停车楼收费广场缴费之后驶入停车区域，在每天营业时间内享受不限时的服务。记者今天从蚂蚁集团了解到，作为官方投保渠道，今天支付宝 APP 上的北京普惠健康宝投保界面新增加了医保个人账户专户的支付方式，这就意味着北京医保的个人账户专用资金将可以用于购买北京普惠健康宝了。今天开始，南京禄口机场开始恢复了国内航班的运行，机场内的餐饮、零售等商家也正在积极地做提供相关服务的准备，后期将会逐步的开放。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四，我们会连线影评人、电影玩家罗仲，了解一下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会在国内的电影院线看到哪些上映的电影。欢迎罗仲。 Hello， 江夏。 在刚刚过去、即将要过去的这个8月份，说实话，我跟家里人和朋友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怒火中案我们已经看过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要看的电影了。所以这个八月如果要总结一下整个的国内的影院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月份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在上一个月月底的时候，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就是这个月，就是8月啊，然后能迎来这个国内的这个暑期档。因为之前因为种种原因，在上几个月我们也聊过，就是因为种种的原因，疫情啊等等等等，然后包括那个好莱坞大片的一个缺席，然后等因素导致了今年就是说暑期档没有准时到来。然后我们寄希望，本来是寄希望于八月能够迎来我们这个期盼已久的这个暑期档，能够迎来诸多的这个外片、好莱坞大片以及国产的强片，但是因为又是这个突发的疫情，然后导致了就是我们未能如愿，然后导致这个八月的这个整个影视是非常的低迷的。不过好在就是有这个怒火中案啊，包括盛夏未来， 包括这个白蛇节起，白蛇二，青蛇节起，然后等等影片的这个入市，虽然很少，但是也贡献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热度啊。但是呢，毕竟是暑期档，它原本的体量是很大的，就是这几部影片始终也是没有真正的把这个大牌给盘活，然后没能让这个市场恢复到就是往年的那样的一个很火热的一个局面啊。虽然说现在《怒火中案》已经票房就是突破10亿了，但是这10亿是非常缓慢的，这个增速不是一个常规的就是暑期档的一个增速啊。 确实，因为我之前我自己看完了《怒火中案》之后呢，我就很想推荐给我父母看，然后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后来我就远程帮他们买票。后来我发现，当然现在因为武汉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应对突发疫情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在北京还可以就是影院上座率控制的一个情况之下可以走进影院的时候，我居然发现武汉在这一轮就是直接就是关闭了，没有办法买票。然后后来呢，我就处在一个比较纠结的，就一方面呢又觉得哇这样的做法很好，因为它很好的迅速的让全域都成为了低风险呀，然后可以迅速的本土清零这样子。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哎呀，好像真的我们在七月底期盼的八月份有没有可能暑期档最后的一个辉煌，终究是就这样过去了整个八月。 对对对， 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说他还比较喜欢夏日有晴天这样一个风格的电影，所以我也看了一下，这个是在上周末上周五上映的，8月20号。 对，是在上周五上映的。然后其实这个片子它是属于这个迪士尼和皮克斯携手制作的啊，但是主控还是皮克斯。然后今年大家也知道，就是受疫情影响，然后迪士尼公司改变了很多旗下影片的这个发行策略，就是原本计划在今年上映的很多影片都是采取了就是线上和线下结合的一个形式，就比如说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黑寡妇，然后就是采取的就是线下和线上，迪士尼就是迪士尼自己做了一个流媒体平台叫迪士尼家，然后相应的像夏日有晴天啊，像包括像之前的花木兰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花木兰当时是直接上线了迪士尼家，并没有在北美进行，因为去年那个时候是疫情更厉害的时候，就是北美是直接取消了这个线下的一些主要的放映，然后把它放在了一个流媒体上作为一个测试，然后显然它的测试是成功的，其实在流媒体上的这个会员这个充值量，包括单篇付费也好，这些形式就是还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然后让这个迪士尼看到，哎，接下来很多影片我们也可以这么操作。实际上就是说那个疫情对这个电影这个发行的影响将是非常深远、非常非常长远、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它会在未来5到10年之内会成为一个影响产业变局的现在这个一个东西。 所以夏日有晴天这样的片子，它是一边在线上大家也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同时它在线下的院线也会有放映， 对， 是这样一个节奏。 这个在北美是这样的，但是在国内它不是这样的。就是在国内的话，它还是完全是院线上映。因为就是现在海外的一些流媒体平台并没有完全的，就是覆盖大陆地区，然后有就是所以就是很多片子在内地还是以院线发行为主啊。当然很，其实有一部分影迷已经看过这个片子了，因为它可能之前已经随着在海外的上线，它其实资源已经出来了。但是在这里，就是还是要说一句，就是说大家要支持正版，然后走进影院观看。对， 如果喜欢的话，因为它也是一个动画片， 是吧？ 对。 好，喜欢动画片的朋友，因为毕竟它刚刚上一周的时间嘛，如果你觉得哎呀这个暑假怎么就悄无声息就过完了呢，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没有， 尤其是对，尤其这个夏天也要结束了，我觉得在这个夏这个夏天其实也已经结束，然后就是在这个夏天这个完结的时候去影院观看这样一部就是夏日有晴天，也是一种对这个夏天的一种不错的一个结束的方式吧，啊，很清凉的一个作品，再加上就是皮克斯团队就是的动画作品都是口碑和质量的保障啊，然后我相信就是尤其是它是一个金牌班底制作的《寻梦环游记》啊等等等等，就是以往的这个金牌团队这原班人马动画团队制作团队，然后打造这样一部作品，就是还是有很浓郁的皮克斯的味道啊，就是。无论是你是否喜欢动画电影，我觉得都是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对这个夏天的一个很好的告别，然后呢，对暑假的不舍都可以融入到这部《夏日有晴天》当中。谢谢被微胖耽误的凤凰给我们推荐的这部影片。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罗仲推荐一下，在九月份看看九月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啊？目前已经定档的一些影片是什么样的局面？同时提醒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这个板块，想要跟我还有罗仲一起来聊天，推荐你们的期待，或者是像刚才凤凰同学一样，他已经看过了，哎，我就喜欢这一类的。那接下来的院线电影当中会不会还有这个类型的动画片，这之类的想要跟我们探讨的，都欢迎大家到微博上来找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呢，我在今天的直播帖里面也有圈出罗仲自己的微博，大家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也可以继续的去他的微博里面跟他去讨论。我们看一下小熊对于整个接下来的一个档期的期待啊，他说漫威还有蜘蛛侠，灵媒惊悚把人吓，上汽功夫是真打，地线喜剧不可怕，看完预告有期待，坐等上映爆米花。这是他对于接下来的很重要的一个期待。 对，接下来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今年就是普遍缺乏这个好莱坞重磅大片的情况下，就是上半年，就是大家都把这个希望寄予这个下半年，就是说，尤其是这个漫威这块儿，就是，的影片，上半年你像黑寡妇，它并没有在国内上映，到目前为止，然后，我相信它到时上映的时候。也不会有特别理想的票房成绩了。这个就是原因有很多。第一个是他采取的是线上北美线上发行的这么一个渠道。那么线上发行就意味着就是在海外其他地区的观众其实是可以通过你的这个资源或者流媒体已经看到这部电影了。那么当这部电影再在这块的市场进行院线线下放映的时候，它票房是一定会受影响的。当然如果说他的口碑是特别好，他且能扳回一局，但是黑寡妇面临的就是一个口碑就是接近于扑街的一个局面，所以我其实也看过这个片子了，但是就是算是漫威这些年的单体电影里边就是比较差的一个片子啊。我觉得我们先跳我提前跳过这部吧，然后就是说一下、这个、 非常不期待、没有、 就是、 我们刚才那位听众期待的是蜘蛛侠，但是我也看了一下、蜘蛛侠现在是宣布定档12月了对吧？ 对，因为就是按照这几年漫威的规划，一年大概有3到4部电影要上映，然后今年就是第一部是黑寡妇嘛，然后第二部就是这个上汽，北美是定档9月3号，第三部是11月份的这个永恒族，然后第四部就是12月份的这个蜘蛛侠，那个这个就是最新的这个刚刚发布预告的这个蜘蛛侠。现在就是暑期档我们也许还有机会看到的，就是在国内看到就是上汽，但是上汽目前没有任何的消息，国内就是引进啊或者说过审没有任何的消息啊，然后眼看着就是还有一周左右就要北美上映了，国内仍然没有动静，同步基本上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啊，我个人认为。然后像蜘蛛侠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疫情会怎么样，在12月份，然后但是我还是持一个乐观态度，我觉得国内应该是没有问题，国内观众应该是可以看到 同不同步也不好说，但是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然 后对， 黑寡妇是罗仲个人心目当中坚决不推荐的。哎，但是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因为我们还是要带有一些个人的这个推荐啊、喜好呀，也带有一些专业的视角来看它嘛，对吧？它确实不好，我们干嘛要说它好呢？这不期待就是不期待，不推荐就是不推荐。但是蜘蛛侠目前来说，因为我看我们听众的粉丝群里面就很期待这一部，是因为它现在公布的这个预告片来看。还是比较抓眼球，也比较符合大家的期待的，可能是。 对，因为爆点特别多嘛，这部蜘蛛侠，然后就是第四阶段真正能够让大家就是兴奋的一个作品，然后，尤其是在这部里边，其实最主要看点就是说，这个奇异博士的这个加入之后，把这个时间线，就是漫威所谓就是多元宇宙正式开启，然后。在这部片子里边，大家可以看到，也许啊，可以看到就是不同时间线上的蜘蛛侠。虽然在预告里边，大家已经看到这个当年这个托比·马奎尔版本当中这个蜘蛛侠二的这个大反派这个章鱼博士回归了。然后，但是究竟就是其他两版蜘蛛侠能以什么样的形式回归，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这个已经足够能够吊起人的胃口了啊。 好，这是蜘蛛侠的部分，因为它还有点远嘛，所以我们就暂时的放一放，即将到来的9月份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期待一下。欢迎你们把你们的期待到微博上留下来，给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给我们留言。好，来吧，我们9月份目前定档的影片来看，你比较推荐哪几部？ 9月份，那我现在个人比较推荐的有这个，就是，即将于周五，也就是明天上映的这个，就是由死侍的饰演者瑞恩·雷诺兹饰演的这个，好莱坞大片这个《失控玩家》。对，《失控玩家》，然后因为它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部电子游戏世界为背景的一个楚门的世界啊，楚门世界大家都是比较熟知的一个，对，这是一个就是游戏版的楚门世界，就是一个游戏当中的一个 NPC 这样一个角色，突然有一天就是大家玩过游戏都会知道，就是游戏里边往往有很多的就是路人，就 NPC， 然后这个瑞恩·雷诺兹在里边饰演的就是一个 NPC， 然后有一天他产生了一个自主意识，然后就觉醒了，自我意识觉醒，然后就是展开了一场为自己的意识就或自由意志而争夺的这么一个故事啊，是一个很俗套的故事啊，但是这种故事大家是百看不厌的啊，对， 俗套的故事，但如果说它制作还比较精良的话，也还是值得一看的。 对，制作是特别精良的，尤其是他的刚才说的他的这个主演的阵容实际上是特别好的，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瑞恩·雷诺兹啊，包括还有这个杀死伊芙女主啊。 在8月27号，那也就是明天本周五就要跟大家见面的《失控玩家》。 对，是一部视效大片，而且届时国内也会有 IMAX 或者杜比影院的版本呢。 哦，这个那很推荐哦，因为它已经故事老套了，那我们必须要在视效上面有一个震撼的感觉，才很值得，值回票价。 对， 好，这个是本周要跟大家见面了，本周还会有张子枫的那一个也是确定了档期，对吗？再见少年。 对， 但这个就是怎么说，比较。也是比较传统的故事吧，应该我感觉看那个介绍的话， 对，是比较传统的。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那种还是没有跳脱出套路那种青春片啊。 明白。虽然说有徐帆、焦刚这样的老一辈的演员带一下啊，但是 对， 还是没有跳出来。好。 然后那个还有一部可以值得推荐一下的，就是这个8月28号，也就是周六，全国上映的一部纪录片。然后它的名字叫做《龙虎舞狮》。然后 龙虎武师实际上是讲述的就是说香港当年的那些动作武术指导武行，就是那些团队们，然后武术替身、特技人、动作指导、武术指导这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动作片是走向国际最成功的一种类型片，甚至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对外输出一种文化符号。大家像老外提起中国电影往往会首先想到功夫片，那么这些人就是当年为这个片子而走向国际做出很多努力的人，就是做出贡献的人。然后这部纪录片将讲述属于这帮特技人武术指导武术团队的这个一个幕后的一个纪录片，讲述包括洪金宝啊、程晓东啊、大家熟知的袁和平啊、这些甄子丹啊、这些大家熟悉的动作电影人的故事啊。我觉得无论是喜欢香港电影的人，还是说喜欢香港动作片的人，都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 嗯，它是一个纪录片的形式，然后记录了香港，这应该算是60年吧，就这一波的是吧？香港武行们，记录他们60年的故事，然后一代一代的啊，代表着香港电影的。哦，这个听起来会让人很感动啊，感觉90分钟的时间一个纪录片。 对对，就是大家会看到他们当年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在这个安全防护的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是如何，就是以搏命演出啊，就是。 好，这个是在周6啊，28号会跟大家见面的。一部纪录片叫《龙虎武师》。 对， 好的，那整个8月就这样过去了。 对，8月其实这两部之后就这么结束了。 小熊说，《失控玩家》应该会是一部很精彩的爆米花电影吧？看预告片感觉是这个样子。 对，是一部大家喜闻乐见的那种爆米花电影。对， 好。买好爆米花，各位，周5啊，明天周末有事干啦，可以预备起来啦。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推荐一下9月份。 其实9月份的电影，目前定档的，就是说真正意义上大制作也不多。然后，但是有一些小体量的电影，其实还是有值得一看的，就是无论是华语片还是外语片，你比如说这个9月3号那天。有一部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的电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对， 哦，这个从名字到时间到主创，感觉好像都很冷门。 对对对，然后因为这部电影是去年还是前年啊？应该是去年吧。然后是我在参加这个平遥国际影展的时候看到的一部华语片，其实还不错啊。然后最近呢，那个他的电影主题曲，同名主题曲也是由陈奕迅先生演唱的，然后也非常的好听啊，就是也为这部电影站台，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9月4号有一部港产片，运动题材的，叫做《妈妈的神奇小子》啊，它是吴君如主演，然后有那个就是古天乐参与的这样一个片子啊。对， 《妈妈的神奇小子》， 对对对， 下周上的这两部片子都很可爱啊，这名字听起来，一个是很长，第二个呢是就是你大概吧不太能从片名来感受到说，哎，到底是个什么故事呢？ 对对对，然后这个片子实际上是讲关于就是这个残疾人运动员，就是根据就是残奥冠军的真人真事改编的一个运动题材的一个故事，实际上就是还是那种非常热血励志催泪的那种题材，就是就是一个残疾人，然后他是如何就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跑步的天赋夺得这个奥运冠军，打破世界纪录的一个故事，包括他在生活当中在锻炼，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跟自己的母亲相处的，也就是说吴君如饰演的角色。对， 那他上映的这个时间也正好是在东京奥运会这个残奥会期间。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档期也是经过了一个特别的一个选择。对， 好的，9月4号下周六的时候，这一部由吴君如主演、古天乐参与的《妈妈的神奇小子》推荐给大家。我问一句啊，《不期而遇的夏天》算是文艺片吗？ 它是这样，是文艺片。 下周五上映的这个啊，算是文艺片。 对对对， 好嘞，好的，那我们接着往后梳理。 然后实际上目前定档的片子真的是特别少，然后就是9月10，有一部大制作吧，9月17号， 嗯， 9月17号有一部大制作是由这个朱一龙、黄志忠，然后焦俊艳等人主演的，这个原名叫做这个无限深度，然后现在改名叫做风暴的一个灾难动作片。 这个确实，就我个人看了很多的海报之后，这一部算是我在9月份比较期待的。 对对，也是九月份目前为止定档的片子里边的一个真正的大制作。 嗯，风暴啊，山峰的风，爆炸的爆，风暴。 对对对， 嗯，在9月17号。 对，它故事讲述就是一个隧道即将竣工之际，就是受到了这个地质变动的一个影响，就产生了一些地质灾害，就是地震啊、滑坡、泥石流，然后一帮救援队的成员的一个热血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是如何。就是尤其是朱一龙、黄志忠饰演一对父子在片中，他俩如何在绝境当中挺身而出，就是救助这个村镇上的人，这样一个故事。对， 嗯， 典型的一个灾难动作片。对， 哦，目前来看，就是现在公布的演员表，朱一龙、黄志忠、陈数、焦俊艳，我觉得不论是男主演还是女主演，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都算是演技派， 嗯， 然后呢 都是演技派， 很有故事，就是他们一上来你就会觉得哇，我很期待他们要给我们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嗯， 故事感非常强。嗯，好，这个是在9月17号，大制作啊，灾难动作剧情片风暴。而且他这个海报也真的是做得很吸引人，16万人命悬一线。 对对对对，是 史无前例。 对对对对， 嗯，好的，这个算是整个九月份比较亮眼的一笔了。 嗯，然后实际上目前九月定档片子差不多就这些。实际上在那个19号周日那天还有几部新片，然后是之前就定档的，比如说那个徐帆、张静怡主演的那个《关于我妈的一切》这样一个片子，然后。还有我的青春有个你这种青春爱情片儿， 嗯， 然后这些片子实际上是比较常规的一些电影了， 嗯， 然后还有摇滚藏獒蓝色光芒。这个摇滚藏獒蓝色光芒我个人觉得应该就是当年的摇滚藏獒的续集啊，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在续集的片名上写个二，因为写二就会有一个观影的门槛，就会大家就会觉得 我要看一才可以， 哦啊，要看一才能看过二，所以现在大家在片名上都会倾向于把这个二去掉，就是直接起一个别的名字，这样。但实际上，进了影院发现还是当年第二部，你该有一些片子可能还是看不懂啊。当然，写动画片的来说，你接受门槛应该不是那么的高。对， 嗯，我个人是没有，其实我是没有看《白蛇一》，直接看了《白蛇二》。我就觉得，对，因为他的故事是分开的，不同 的 主角。 对，而且这个故事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故事，就是大家接受起来没有那么的困难，就是没有什么门槛的限制，就是你只要知道白蛇这个故事，就主要人物了解，他就能接受这样一个故事。对， 嗯，但是如果像摇滚藏獒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那我一没有看，你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你自己的一个架构的话，我单另的来看二会不会看不懂，就担心有这样一个问题在里边。 对，这也是所有的续集电影面临的一个问题。对， 嗯，好，我们有听众提出来说9月份就去环球影城了呗，这个确实也是近期大家非常期待的，像期待院线电影一样，更加期待环球影城的到来。这个环球影城，我最近也是在跟朋友讨论，我说我们要去玩，尤其是呢周围的朋友可能会带小朋友去玩，哎，你个人的建议会不会希望他们说，比方说我们第一期可能会开6个主题的这个园区，对吧？大家要不要给小朋友就提前的再去温习一下这6个系列的电影啊，然后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接下来要去玩，我们玩的这个人物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什么的。 慢走啊，那个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简单带他们了解一下这个形象就可以了，就是这6个园区的代表的电影的形象就可以了，因为这6个都是大的 IP， 就是大的系列电影，如果重温起来可能是个时间上要花挺久的，就是比如说哈利波特、变形金刚啊，然后小黄人，然后 这个侏罗纪世界，然后都是系列电影，而且都不止一部。但是我相信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应该也了解这些形象，尤其是像小黄人这种形象，小朋友应该都是特别熟悉。像恐龙、侏罗纪世界这种啊，包括变形金刚，大家应该其实都是很有名的 IP 啊， 就是、 都是很有名的。 它这个 IP 足够大，所以 都已经 我们再提一下就行了，给小朋友。 对对，提一下就行了，对，了解一下背景故事啊。核心人物啊都可以，对， 是九月份，现在听起来院线电影确实好像亮点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之下呢，大家确实可以把亮点放到环球影城的身上啊。但是作为北京的听众，我个人也没有那么建议说大家一定要一股脑的说啊，920开业了，我就要开园了，我就要第一时间去体验。你想想那得多少人呀，对吧？ 对对对，非常多人，尤其是前几天他刚宣布，就是9月1号就是展开这个试运营嘛， 内测， 然后就是虽然都是说是受邀的一个观众，但是那个人流量也是肯定是很大，因为我看最近几天，我朋友圈里就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去玩过了，就是然后就是我通过他们拍视频看，园区里人也不少啊， 因为测试嘛，还是要测试一下，说人一下就涌进来了以后，我们能不能够应 对。 对 对，这个压力，各个设施的这个压力的测试，包括它最大的承载量啊等等，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不用刻意的非要扎堆在某一个时间这样去啊。虽然说这样的一个这么大型的一个乐园，你哪怕错峰，可能你每天去也是很多人，但是，它肯定会有相对少的时候，对， 对，我个人也是这样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太扎堆儿啊，这个很兴奋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可以稍稍的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呀、生活呀，对吧？然后呢也关注一下说他现在的一个人流量的限制啊、控制啊，对吧？我们也是在让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下去迎接环球影城。好，这个刚才我们推荐了九月份的比较重头的一些电影啊，风暴呀这样的，很值得大家去观影的。但是九月份我在想一个问题，说他现在定档的或者是说很值得大家走进影院的影片没有那么多，是片方都在等11档吗？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因为从目前档期来看，就是就是九月份基本没有什么片子定档，大家都在观望啊。 那可是这又面临了我们之前说春节档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放假了当然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但如果太多的影片涌到这个档期的话，反而给大家一个选择障碍。 对，然后现在大家不敢就是定档的原因就是说，8月份突然来的这一波疫情打乱了大家的安排和节奏，就是就像之前大家看到就是救世之作啊，被大家誉为救世之作的《长津湖》，原本是定在这个8月份上映的，然后突如其来的一波这个疫情，打乱了一切，然后就是全国范围内涉及多个省份的这轮疫情就是席卷而来，然后呢，影院关闭，部分省市的影院关闭，然后电影节就是延期举办，然后那院线片就自不必说，就肯定是要撤档了，然后包括5个扑水的少年啊，包括这个长津湖都撤了，现在大家就不敢定，因为谁也不知道九月份会怎么样，然后你突然定了，你的宣发成本投入进去了，到时候万一突然撤档，就大家就损失惨重，现在所以你打开这个就是任何的购票软件上都会发现九月份就没有片子， 对，是这种感觉， 对对，九月份就连不论是外片还是国产片都没有，然后而且你哪怕现在你定在那儿，你到时候撤也是个也可能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就现在就是面临这样一个情况，对。 8月份真的长津湖的撤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儿，但目前来说长津湖这边还没有动作说到底要什么时候在院线跟大家见面，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 没有一个确切消息了，因为这个片子就是投资巨大，然后就是非常重要的电影吧，然后 他必须要选择一个就是非常合适，就是从成本的考虑，从这个票房收益考虑，从这个档期的意义上考虑，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考虑，综合的考量因素啊。 嗯，我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确实也是关注长津湖，像我们有一个听众也是嘛，就是期待这个影片已经很久了，然后最可爱的就是他们一般会八月每周一问。这周长津湖定档了吗？每周一问，但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大家恐怕还要再等一等了。嗯，也不知道十一档啊能不能在九月份我们的连线的时候有关于长津湖要上线的好消息。 对，所以就是九月份基本上又我目前来看又炮灰了，然后就唯一可能就十一，然后会有我父辈啊这样的电影啊。 嗯，十一档现在已经定档了一些，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九月的最后一个周四给大家好好的梳理一下。如果十一档到了那个时候，是真的很丰富了，那真的就要像春节档一样，请罗仲给我们排个序了，因为大家也会考虑到我时间还是比较有限的，对吧？我要好好的休息，也想要可能带着家人出去玩，那怎么样好好的安排时间，把十一档的值得看的电影按照一个顺序把它观影完毕啊，这是我们九月份要说的事儿了。好了，那八月底看起来就只能这个样子了。那就是即将要到来的这个九月有期待，但是好像期待值没有那么的高。 对对对， 嗯， 我觉得大家还是寄希望于十月份吧。 有一点点可惜。哎，你要不要用一两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推那么一两部很适合在这个季节看的？就是现在线上能够看到的过往的电影啊，就有点像我们去年疫情期间说宅家怎么办。 我说几部，大家可以最近能看到的，就是值得一看的一些新片儿吧。 嗯，好。 然后就是最近呢，因为就是说院线这边是很匮乏，但是线上的电影其实是很多的，像其实前几天刚刚上线的一部电影就是已经可以上线流媒体，大家可以在流媒体或者资源渠道上看到的电影啊， 嗯， 就是有这个丽贝卡·福格森和休·杰克曼主演的这个一部电影，然后哎我这个脑子提起来名字给忘了啊，然后啊叫这个我最后再补一下哈，就是我 你现在一说我也忘了，但是我前两天也确实有朋友跟我提过这个片子。嗯， 对对对对对。 另外呢， 另外一部就是如果大家关注恐怖片的话，就是就会知道韩国有一部院线恐怖片最近就是话题性很高，然后它即将在这个月底上线流媒体，也就是说我们即将在这个月底就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就是它是由这个泰国恐怖片导演，就是当年鬼影的导演，这个班庄比辛达纳刚指导的一个恐怖片，是泰国和韩国合拍的，叫做灵媒。然后这个灵媒呢将于这个月底正式的上线这个流媒体。 嗯， 然后对， 那就相当于是这周了嘛，这周或者最迟下周大家可以看到。 对对，但是对对，正式出资源应该就是会在九月初了。 嗯，好。 九月初的时候大家就能看到。哦，我想起刚才那部，我补充一下，想起刚才那部片子名字，它叫做《追忆迷局》。追忆迷局， 不容易，不容易啊。好，这也是你很推荐的。第一个是它比较新，第二个是呢，现在大家可以宅家看起来了。嗯， 对。然后第三部就是再推荐一部吧，也是一个恐怖片，它是由第九区导演，就是第九区的是很有名的片子，然后包括《极乐世界》啊，包括那个《超能查派》，然后是一个很有才的导演，然后他拍摄了一个恐怖新片叫做《恶灵》，然后这个《恶灵》也是已经出资源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对， 啊，听起来。就是八月底怎么这么多的上映的恐怖片呢？ 让大家在秋天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就已经瑟瑟发抖了。但是很好呀，因为我觉得在家里面看嘛，对吧，就是那个环境你可以自己营造的，然后美食准备起来啊，然后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嗯，好，不错，这三步大家没有听清楚的可以听我们回放的时候做一个小笔记，然后呢去网络上面去找到这三部影片在家来观看。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跟罗中连线到这儿咯，谢谢，很期待九月份的时候你来给我们推荐11档啊，到时候我们要认真梳理一下，也希望我们很期待几部大片儿，能够尽快的定档，然后哎，说不定11档我们也可以看到，嗯，做一个美好的期待吧。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咯，谢谢罗仲，下个月见。 下个月见。 嗯，好，再见。嗯，今天我们跟罗仲的连线，九月的电影确实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匮乏，让大家没有那么大的期待值，但是最后呢我们也推荐了3部可以在家来观影的，居然有2部都是恐怖片，你记下名字了吗？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3点18分我依然在乐享下午茶等你们，下周见。 下午茶泡沫慢慢化，思念在发芽。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